战胜杯全国跆拳道强者比赛从21号到28号进行。闭幕式28号在南浦体育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参加。闭幕式上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杯和奖牌。朝鲜跆拳道委员会委员长金京浩致闭幕词。